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另外一个消息是说，我们的高校教育的电波那头，这个正在马上6、7月份要考高考的啊，要注意了，特别是贫困地区的。这是高校扩招农村生、贫困生的一份通知，是教育部最近就发布的，说2017年我们将会继续实施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的专项计划。那多当然就是多招这些学生啦。2017年这个专项计划当中要多招63000名来自于不发达或者是欠发达地区的学生。这个地区呢，可能包括一些像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呐，或者是特别困难县呐，或者是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部分的地区啊，这63000名特招的生就来自于这些地方的学生。那当然也是为了扩大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学生哈，这种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让他们也能够受到这种高等教育，以后可以买得起房啊，是不是？前段时间还看了说，清华毕业的学生都买不起北京的学区房了。哎呀，我就想起来昨天晚上还看了一部电影《甜蜜蜜》，曾经年轻的时候看过哈，但是现在重新来看就觉得真的是得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陈可辛拍的这部《甜蜜蜜》呢，当中张曼玉演的这个角色叫李翘，李翘是贫困生，你知道吗？就家里很没有钱，从广州到香港去打工，做兼职打工啊，一天能打7份工，很辛苦，很拼命，很努力。然后李翘在电影当中就谈到了自己的梦想，就跟别人哈，人家说你梦想是什么呀？李翘就说，我的梦想就是要在 Hong Kong 在香港买栋房子，然后而且还有钱可以回老家，回广州也盖栋房子给我妈妈住。人家说可能吗？李翘说，咩不可能啊，这是 bingo 啊，这是 Hong Kong 啊，只要你肯拼命，咩都可能的。所以我看完了之后重新看一遍《甜蜜蜜》啊，我真心了解了《甜蜜蜜》蜜在哪儿了。这种贫困生不用考大学，拼命赚钱，不用交3年社保和积分就可以买房的年代，好 sweet 呀。给自己一个行囊，一个海洋，一个发烫的希望，忘记忧伤，忘记迷惘，忘记惆怅，去逃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迎着艳阳，望着穹苍，心慢慢起航。从前我总是泪水悲伤，心里藏，却不会迷惘，不懂得收放。我的心总会一点一点地受伤，总是将心情写在我脸庞。现在我总是欢笑快乐不隐藏，我学会释放，我懂得赞赏。我的心已经一点一点地晴朗，痛不会放在自己的肩膀。日子里难免起起落落，何必躲藏，命运安排谁也不能抵挡。日记是一张张，心情是一行行，要学着怎么把苦难遗忘。给自己一个行囊，一个海洋，一个发烫的希望，忘记忧伤，忘记迷惘，忘记惆怅，去逃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迎着艳阳，望着穹苍，心慢慢起航。从前我总是泪水悲伤，心里藏，却不会遗忘，不懂得盛放。我的心总会一点一点地受伤，总是将心情写在我脸庞。现在我总是幻想快乐不隐藏，我学会释放，我懂得赞赏。我的心已经一天一天地晴朗，痛不会放在自己的肩膀。日子里难免起起落落，何必躲藏，命运安排谁也不能抵挡。日记是一张张，心情是一行行，要学着怎么把苦难遗忘。给自己

他们一家发生的事情哈。他一家当中的儿子，包括他们的叫什么，布鲁克林啊，贝克汉姆，罗密欧贝克汉姆，克鲁兹罗贝克汉姆，这些他们家小孩的名字都已经在英国知识产权局和欧盟知识产权局登记了品牌了。那他家最小的一个孩子5岁的叫哈伯贝克汉姆，现在也拥有自己名字成为的商标了，品牌了。这是他的母亲维多利亚贝克汉姆啊，将这个5岁的哈伯贝克汉姆的名字在知识产权局已经记录了，成为了商标。那即将这个他5岁女儿的这个名字成为的商标呢，将会用于化妆品啊、玩具啊、服装啊这一系列的品牌产品，而且还会被注册于娱乐产业啊。所以未来呢，这个5岁的哈伯长大了之后，可能要复制他母亲维多利亚贝克汉姆的这种路线，成为一个有名的人，然后拥有自己的产业链，是吧？拥有自己的品牌，还有自己名字成为的品牌。那当然品牌专家们是说呢，很显然贝克汉姆这个名字当然是有商业价值的啊，所以贝克汉姆一家当然都不希望别人用自己的名字然后成立了自己的品牌，注册了商标哈。所以这个把自己5岁的这个小姑娘的名字注册为商标是一个明智之举。但我觉得这名人的孩子真的很幸福，名人的孩子太幸福了，一出生一落地就知道，哎呀，我长大了之后是要当老板的，是不是啊？一出生妈妈就会跟他说，看 baby， 这是由你的名字命名的品牌哦。你看不像我，从小我妈就训练我，雪雷 baby， 看这是你的抹布哦，上面还绣了你的名字呢。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啊，我要给老板擦桌子去了。 我这里天快要黑了，哪里呢？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我又开始写日记了，而那你呢？我这里天快要亮了，那你呢？我这里天气很炎热，那你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我把照片也收起了，而那你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时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错，爱硬要我原谅。 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是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爱一秒我原谅，我不会原谅，我怎么原谅。 另外你喜欢打游戏吗？打游戏也可以很好找到工作的，这是阿里巴巴旗下的体育公司，叫做阿里 Sport 阿里体育哈，目前是跟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在杭州宣布达成了战略合作伙伴。那未来将会怎样呢？就是这个电竞电子游戏技术竞技比赛将会被纳入到亚运比赛项目当中，特别是2022年的杭州亚运亚洲运动会。另外呢，这个17年的时候，其实电子竞技哈，就是打游戏，其实已经加入到了武道运动会呀，还有包括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还有2022年的杭州亚运会当中了。当然这个电子竞技将会成为这些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是不是很厉害？但是说到竞技，说到这个电竞啊，说到这个有玩游戏呢，我当然了解的不多，但是比较出名的像什么魔兽争霸呀，是吧，像英雄联盟啊，是吧，像星际争霸呀，我都比较了解。而且我朋友圈里面有很多，有好几个朋友啊，都是玩手游呢，你知道就会截图啊，然后秀一秀在朋友圈里面，说自己玩到什么程度了。我有一个同事啊，痴迷这种手游，痴迷到什么地步，就到办公室上班都拿着手机戴着耳机在那玩手游，你说太气人了，你知道吗？气死人了，你知道吧？就我说话他也听不见，你疯大呀！ 夜深了，深到只听见心跳，你睡了，睡到泪水都干了。我要往哪里逃，黑夜沉沉笼罩干扰，我要往哪里逃，黑夜沉沉笼罩。你就像个小孩，一心要爱，却不懂其中的磨难，迷路在人海却找不回来，变成不变的假爱。我也像个小孩，痴痴的爱，都不怕有怎样的伤害。我痛你的痛，我哭你的哭，尽管很难熬，太阳就快出来了。该如何是好，爱催了，原来我们需要拥抱，你却一再缠绕，缠着那些烦恼，单纯的说好不好，我们爱到老。你就像个小孩，一心要爱，却不懂其中的苦难，迷路在人海却找不回来，变成不变的洁白。我也像个小孩，痴痴的爱，都不怕有怎样的伤害。我 未来，天真不变的洁白。我也像个小孩，其实你的爱都不怕有怎样的伤害。我痛你的痛，我苦你的苦，尽管很难熬，他也就怕。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咪。今天是5月3号，农历4月初8，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4度。廊坊阴转小雨，28度到15度。首都北京多云转阴，29度到16度。近邻天津阴转小雨，25度到14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三河市卫计局120急救指挥中心提醒您，如何进行骨折现场急救。第一，首先处理危急病人生命的情况，止血，防止休克，还有要保持呼吸道畅通，如果心跳呼吸停止，立即进行心肺复苏。第二，妥善包扎固定，减少出血，减轻疼痛，限制活动，不可以用水冲洗伤口及上药。第三，应该使用硬质担架搬运脊柱损伤伤员，还有就是上下担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脊柱的稳定。生活当中的我们都应该多学一些急救知识。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另外呢，要和你分享的是美国这边又出新政策啦。这呢，首先要去美国移民是更难了啊。美国现在特朗普发了一个最新的行政令，叫做买国货行政令。其中呢，这项行政令呢就包括签证移民签证项目的重大改变。以前包括一些想要移民美国的填补移民这个漏洞啊，钻漏洞的可能就不太行了，这些漏洞都被封锁了。另外呢，以前如果去美国移民的话，可能到抽到谁就是谁，是吧？是采取抽签的机制。但是未来呢，这个美国的签证是要建立一种，就是要你的收入高我们就要你，你的技术高我们就要你，这种倾向的机制哈。再来呢，就是要买国货了，因为特朗普就一直说要向世界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我们美国会保护自己的工人，我们美国会捍卫自己美国的就业机会，我们会把美国放在第一位。那这就发布了这么一个新的行政令，叫买国货行政令，也就是说要求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包括像指示一些政府机构哈，务必要采购美国制造的产品。如果听说这项行政令，买国货的行政令颁发之后哈，特朗普的俩儿子赶紧跑到白宫来，冲开爸爸的那个办公室的门，就跟特朗普说：“爸，太棒了！买国货行政令颁布之后，我们公司的货都卖完了。”哎呀，听说最近美国的老板们都很开心啊。 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不想起也许就在这一瞬间，你的笑容依然如晚霞般，在川流不息的时光中，神采飞扬。 考驾照的 各位，还没有考驾照的，我们的曙光来了。这个传说当中的自动驾驶，之前呢一直是我们知道谷歌是在弄这个自动驾驶的技术哈，而且他们已经发明出了这个自动驾驶的汽车，已经都在路上上路了，只不过呢没有办法，只是实验哈，还没有办法正常生活当中使用。那我们这边呢，百度开始开放自动驾驶平台了。那百度是宣布说，他们的这项计划呢叫 Apollo 计划，就是阿波罗计划，挺大啊。那目的呢，就是向它的合作伙伴开放这个自动驾驶的平台，也是为了促进自动驾驶技术在中国的发展。百度是说呢，他们计划首先他们会开放一个平台，建立协作就是大家合作的一个环境。然后呢，百度是在人工智能这方面技术这方面有优势，然后呢会找完整找就是提供完整的像软硬件服务啊，或者是车辆平台呀、硬件平台呀、软件平台呀、云计算的数据服务啊，甚至还会开放什么路径规划、车辆控制、车载操作系统等一些源代码来提供整套的测试工具。那当然它未来可能合作的对象就是一些汽车厂商啊，他们的技术哈、能够结合在一块。那百度是说呢，我们计划2020年前在高速公路和城市道路上引入全自动驾驶能力。哥们儿，现在已经2017年了，也就是说三年之后就可以有汽车可以自动驾驶了，不需要人开了，对不对？听说这个可喜的消息之后，一个开滴滴和 Uber 的师傅说，你看啊，这再不能怪我们抢你们出租车的生意了吧。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常常有人来问我，你曾唱过什么歌，

恒业金行携手周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盛会名义钻石婚庆周，千枚克拉钻只为嫁给你，一克拉钻戒仅售29999元，克拉钻专享折扣，与您钟情相约。恒业金行，圆每个女人克拉梦。详情咨询400-800-5620。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后援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间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乘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分，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 Bruce 跟留言说，汤姆·克鲁斯《碟中谍》，杰森·斯坦森《偷天换日》，爱德华·诺顿《搏击俱乐部》。有人说，为什么大家分享的都是外国电影呢？看来听雷人秀要多长知识了。为什么都是外国电影呢？为什么呢？问一问现在的票房了。 他总是不言不语，黄昏等等天未明，拨弄着怀中那般无限情，寂寞里就来着去，诺言随风飘零，梦中人还是没耍赖一点消息，1001夜没有一夜不思念，每一份想念化作不成双的点，1001夜没有一夜不流泪，流到心里面变成水， 师留言说张国荣《霸王别姬》一致好评，但是我更爱枪王。他要知道本来的主角正面角色应该是方中信，但是方中信为了这个张国荣哥哥为了符合这个角色，特意找人训练，每天练枪，无数次的举这个枪，他说服。我觉得每次啊听众留言留哥哥张国荣的时候呢，我就没有办法回复，因为我害怕回复的不好大家说我。菲菲的燕燕说 Emma Watson 她在哈利波特当中的角色哈，里面演的赫敏从小喜欢到大呀。你就说看完了 Beauty and the Beast 你还喜欢她吗？这你看 Emma Watson 我就敢说 喜欢听歌，感人的歌，它让我觉得爱是对的，睡不着我就醒着，不再让日子被打乱了，寂寞很吵，我很安静，情绪很多，我很镇定，因为突如所以放弃，不愿再被痛惜，固执算不算任性的要求，付出也可能看不到结果，终于你还是选择了放手，用逃避让感情犯错， 不是多